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3集。牧瑶听着表情有些茫然。也就是说，夫人和李公子早就相识，一直是朋友。石娘子动了动嘴唇，最终脸眸抿唇笑道： 是的，朋友。 小童子先动了帘子，叮叮当当的响，他跑进来： 穆姐姐，柳哥哥回来了，在院子里等您。 穆瑶一天都在悬心柳拂衣，生怕他会因为地基的事情被宫殿刁难，闻言立即站了起来： 李夫人，失陪了。 石娘子微笑着点点头，目送他离去。妙妙本在犹豫要不要也寻个由头告退，却听到石娘子清甜的声音： 林小姐请留步。 妙妙转过头来，有些惊讶地问： 夫人有话对我说？ 石娘子不似刚才那样坐端，而是有些慵懒地靠在了桌上，漂亮纤细的手端着茶杯，宛如美人捧酒。如果不是顶了一张树懒似的脸，真是个十分妖娆的动作。他注视着林妙妙，意味不明地笑了两声，笑声格外动听。 我知道穆姑娘一直怀疑我，方才一直询问。你也对我好奇，为什么不发一语啊？ 林妙妙一怔，有种坏心思被戳破的羞愧。 我确实对夫人很好奇。 石娘子喝了一口茶，只是她喝茶的动作宛如喝酒一样，似乎凭空带上了几分醉意。 你是不是在好奇为什么我长成这副模样？ 她漂亮修长的手指一点点抚摸过自己的宽脸，还有浅浅的眼皮。 阿准竟能那样喜欢我？ 没有。 林妙妙急忙摆手，虽然石娘子长得像胖头鱼，瞳距比常人宽了些，但好歹眼睛鼻子该有的全都有，不缺胳膊不少腿儿。她的相貌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对象，她也不应该这样自卑。石娘子轻笑了几声，像是被她的反应逗笑了。 你不想问问我，怎样才可以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你吗？ 妙妙联想到自己谜一样的攻略对象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 那夫人说说看，怎么才能让一个人死心塌地地喜欢上我呀？ 石娘子看着林妙妙眯眼笑。 阿准喜欢我呀，是因为…… 他又将话题引向了自己，眼神变得格外认真。 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他。我可为他一日三餐亲自下厨，学会五湖四海的菜系。我可为他缝制冬装夏袍，做腰带，绣荷包。他康健，我陪侍在侧，与他一同待客。他生病，我侍疾床头，衣不解带。我包容他一切缺点，热爱他所有不足。我了解他一切喜好，爱他所爱，厌他所恶。守护他想守护，抵御他想抵御。我愿为他付出我所有的时间、精力、能力乃至生命。这世上啊，他找不到一个人比我更加爱他。 林妙妙怔怔地望着石娘子，端着茶杯的石娘子用清甜的嗓音娓娓道来，明明是平淡的语调，说到最后，妙妙眼前似乎看到江堤浪涌，海浪咆哮，一场盛大的表演落幕时如潮的掌声。 你明白吗？想要让人爱你的最终奥义只有一条。 他将纤细手指贴上自己妩媚的美人唇，两只眼里似乎泛出了些哀伤的意味，像是澎湃的琵琶曲最后那铿锵的一拨弦。 那就是付出同等的爱。 林妙妙带着满脑子爱的教育，混混沌沌迈出门槛时，恰与木生碰了个面对面。少年已经恢复正常，只是看他的眼神里有些意味不明的情绪，令人难以捉摸。 柳福一回来了，晚上开宴。 哦。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木生回头望着他的背影，林淼淼一向没心没肺，这会儿也只顾自己往前走，只是他走得慢了许多，步伐有些虚浮，似乎有些伤感。木生微蹙眉头，林淼淼望着沿路的木槿花，心里想，以爱换爱，这实在是一个笨办法。遇到对的人嘛，事半功倍，若是遇到错的人，只怕是南辕北辙，伤透了心，也未必换来一顾。只是一个将爱奉为圭臬的女人，会是坏人吗？亦或者是，爱被重视的过了头，也会扭曲成恨，至盈则缺吗？短短几日，李准已将柳福一视为知己，热情表现得格外明显。不仅一口一个柳兄叫得十分亲切，还专为他顿顿好酒好菜招呼，生怕不能将李府所有的好东西全堆在他面前。柳福一回皇宫送地基，李准便恹恹不乐，早早离席。柳福一一回泾阳坡，他立即便光彩照人，筹备了丰盛的晚宴。又是一顿觥筹交错，林妙妙扒拉着盘子里的美食，默默盯着柳福一的脸，几乎有种错觉，这些日子咱们这柳大哥脸都吃圆了一圈啊。突然感到旁边有一道冷冷的目光扫过来，他回头一看，木生的眸子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侧脸。 你看我干嘛呀？ 妙妙叼住筷子疑惑地问。他立刻偏过头去，吃饭就吃饭，盯着柳福一做什么？妙妙扑地笑了，压低声音附在他耳畔。 柳大哥长得俊呀，不看他难道看你呀？再说了，你看穆姐姐也盯着柳大哥呢，那你怎么不管啊？ 穆生眼眸一暗，似是火冒三丈，直到这顿饭结束，果真再也没有理他。晚饭后，李准派人照旧上茶解腻，大家剔着牙说说闲话。乳母抱了楚楚来，笑道： 小姐今天中午睡得多了，下午睡不着，精神头大得很，闹着要出来玩呢。 李准自然很欢喜，拍了拍手，敞开怀抱。 来，楚楚，到爹爹这里来。 小女孩自己下了地，用小小的声音和李准进行了一会儿一问一答，开始羞涩地朝木瑶这里张望。李准恍然大悟， 哦，前天楚楚说要跟穆姐姐和柳哥哥玩，昨天扑了个空，是不是？今天还惦记着，是不是？ 楚楚黑宝石似的眼珠里闪过笑意，不好意思地将头埋在李准怀里。穆瑶和柳福一相视一笑，柳福一伸出手邀请 楚楚小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